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 感谢您打开收音机，将调频锁定在 FM986，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贾悦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歌手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张信哲带来的《爱如潮水》。张信哲的声音呢，是属于那种非常温柔的那种男声，而且张信哲在93年来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刚当完兵退伍，还带着那么一点儿校园学生的青涩。音乐人李宗盛也是当时这首歌的词作者呢，找到张信哲的时候也是抱着一种试试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想到啊，在试音之后，张信哲这种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呢就交给了张信哲来演唱，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后来这首歌呢也就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作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呢，是属于沧桑的类型，他正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爱如潮水》的作词人李宗盛。作为歌手的李宗盛呢，也是非常具有个人魅力、个人特色的，就比如说他的声音让人一听非常具有标志性，透着一种沧桑，一种故事感。马上我们会听到他带来的《鬼迷心窍》。 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张雨生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的声音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很高亢嘹亮，在通俗唱法的男声当中，他的音高呢是很多人都难以企及的。这样的声音再加上一个励志的主题，因此刚才听到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啊，真的是激励了一代人。在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会听到费玉清演唱的一首歌。费玉清的声音不高，但是悠远，让人听起来很舒服。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会听到由他来演唱的一首《一剪梅》。之后呢，会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下半时段会听到一些声音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的经典作品。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要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电话询价，就送福临门东北大米。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我们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声音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歌手的经典作品。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分享的一些男歌手的作品，而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来着重听一些声音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蔡琴的一首代表作《你的眼神》。蔡琴的声音被形容成一坛美酒，醇厚耐品。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邓丽君如夜莺一般的声音。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声音有特点的歌手的作品。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是戴佩妮《So Penny》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水中央》，一起来听。 你占有不代表你拥有全部，说好要结束，却一再的反复，能不能就到此为止，各走各的路。 歌手戴佩妮的声音呢还是非常好辨认的，而且听她的歌呢总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非常自由的感觉。除此之外呢，戴佩妮还是一位非常具有创新精神的歌手，在2007年开始了她个人音乐生涯的新起点，是流行歌坛当中第一位突破传统模式以全数字发行的一位歌手。在2009年呢，还以指导了方炯斌的《风》、方大同的《黑白》这两部作品入围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导演奖。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的声音呢，我觉得跟戴佩妮有一点相似，他是内地歌手金海心。我们会听到由他带来的一首《把耳朵叫醒》，是一首不仅名字还有声音都非常特别的歌。 手一烫，坐在路边休息。

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它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野花》呢，是1996年复出后的田震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当中的一首《野花》。这首《野花》的作词人呢，正是田震本身。《野花》是他自己信手拈来的一首作品，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华语乐坛20世纪的百大名曲之一。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北京歌手何静演唱的一首《月亮偷着哭》。这首歌呢，是他2001年推出的专辑的同名歌曲，也是凭借着这首歌让他达到了第二次的事业高峰。通过这首歌啊，我们能够感受到何静那种声音当中的动感和婉转，也是由于这样的声音独特，也成就了他自己的一种音乐风格。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声音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歌手作品，在这些歌手当中怎么能少了王菲呢？于是我今天就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安排给王菲，我们来听她演唱的一首《匆匆那年》。